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轉眼間又回來了，剛剛講到為什麼會去到這個轉態呢，其實簡單一點來說，就是因為呢 我們成為了他們利益的掌控，他們利益的一部分， 是的，是成為了他們掌控他們利益的一部分，即是我覺得是整個一個本地市場的覺醒。因為其實講真的，我覺得你講什麼都浪費氣，即是你平時講到說什麼理論啊，又說要怎樣愛， 你講利益是最直接最實際最行動 的。是的，為什麼要他會親回香港，即是叫稍微親回香港這邊呢，很多情況就是因為發覺了、原來本地的市場很強勁。其實因為之前已經 很強勁，本地市場很強勁， 是本地市場很強勁。因為其實譬如好像之前說話有些零售商鋪，即是不是賣專是賣名牌那些、即是譬如賣一些中檔中價朱古力樣那些鋪頭，那他們都說其實發現了原來少了大陸人還那個賺那個錢是還多了，還多了一些 香港人肯消費肯買， 在買這些類型，即是這一類不是屬於即是 不是屬於金啊， 不是屬於金啊、奶粉啊、尿片啊， 即是生活上休閒那些算是奢侈品、啊、那些很貴的朱古力那些， 是一種城市的小資產那種、 哦、即是他覺得這個社會輕鬆了，那些人就會多些消費，開心啊，買得開心， 是的，即是簡單 放鬆一點 肯去買東西，沒了錢都不是太擔心， 是這一類，其實這一類人一向都有這些中產階級這些消費這些模式是一向都有的，即是買一些中價的物品啊，他又不是買一些很奢侈的，即不是說很高檔的，一定是金銀銀器啊，跟住然後 即是例如 macaron 啊，即甜品啊， 是啊，是啊，類似啊、或者是一些、cafe 啊，這一類型， 或者鮮花啊 諸如此類啦，即大概是這一類型的東西啦。那他發覺其實這些是做本地客是更加即是更加有那個賺到那個利潤，是比你走去做大陸客， 因為大陸客買得你多少次而已， 因為還有最重要是大陸客不好這一味東西，你很少見他，譬如他們不是那些坐在那裡啊細味咖啡啊那些，因為他們沒有這樣的，即是難聽一點說句，就沒有這樣的 品味、 嗯、 即是沒有這樣的品味，也都不是好這些東西，可以我們啊數金啊， 我突然之間說得很文青， 不是本身這個即是 enjoy 一下生活那些文青， 本身這個 enjoy 生活 先樣， 是這種城市的生活，即是這種城市的休閒生活本身都是一個很大的，有一個很大的消費群、啊、是真的有一個很大的消費群。但是只不過是之前因為全部一窩蜂全部都是說大陸全部都要藥房全部都要什麼什麼全部都要什麼什麼，所以 先消失了嘛。你見到其實很多人都去了旅行的，他們只不過將錢花了去日本啊，花了去台灣啊，當了好像當了台灣是、香港的後花園這樣啦，雖然真的喔，你見到他們根本出到去最真的是什麼，最真的就是見到大陸佬，你只要有大陸佬的地方他們 都不想去，所以所有旺的地方啊，購買那些東西的地方啊，都盡量都少去，你見到他們根本，還有其他外國的旅客都是這樣啦，即是有很多這些這樣的情況啊，就是簡單地說，就是如果用一個很簡單的說法，就是大陸佬趕走了其他客， 嗯， 因為大陸佬出現，所以其他客全部被趕走，他們一種蝗蟲式和一種、狂風掃落葉式的破壞，將那個將一個地方破壞得體無全膚。那現在這種轉態，即是慢慢在各個情況的轉態，即是各個界別的轉，即是又開始轉態轉向，是就是印證，我覺得就是印證了，就是說越來越多人察覺了，就是說本地要注重本地它本身自己的市場。我覺得討論十年這個值不值得攞獎其實是沒什麼意思的，獎它已經是攞了的， 不如討論一下 嚟緊個市場趨勢啊？ 我覺得係咯，就是、更加重要就係佢呢個 嚟緊，即反映咗而家香港個趨勢咯。係 啊， 呢個先係重點。 運行咗啲咩意味啊？同埋佢呢套戲攞咗獎， 即究竟個影響力啊係點？ 對第日嗰、那個， 因為佢已經攞咗獎啦，所以你唔可能再喺度討論佢應唔應該攞獎咧。 係啊， 所以啲已經係廢話，改變唔到啲。 變咗係一個廢話咯，同埋。同埋，如果仲要好似嗰啲左膠咁樣死拗啊，話呢啲咁嘅話呢啲咁嘅戲只係俾政治控制咗啊，咁樣其實係 俾政治控制咗， 俾政治控制咗獎咁樣，其實係嘥氣啊！我覺得呢啲即係講嚟都白痴嘅，從來喺呢個社會度都係所有嘢都係政治行頭噶啦。你第一日識政府係咁樣，個個人都係咁樣噶啦。你講到利益，講到政治嘅時候，個個都係咁樣。你而家真係調翻轉頭話咩？哦，我覺得文藝唔應該俾 白痴，佢自己又做緊嗰啲嘢， 或者政治咩？ 佢自己根本就做緊嗰啲，跟住而家又去反嗰樣嘢。 係啊，咪即係根本佢為反而反咯。你見到佢哋好多成日都寫埋嗰啲政治書噶，懶係煽情咁樣啊，將嗰啲社會嘅問題啊寫到好似好文藝。 咁我哋係咪應該要繼續咁樣咧？社會咪撕裂咧咁樣嗰啲咧？ 諸如此類啊！ 即係講到咁樣樣，但係佢又食唔中嗰啖飯啦、 啊。 佢又冇任何利益過寫呢 啲 嘢。 啲左膠 利益唔太多。 啲左膠食咗好多年呢啖飯啦、啊，講真，即係尤其是佢哋最中意寫 反胃、 最中意寫嗰啲明明一個可能講緊一個地區嘅保育啊，跟住就寫到懶係文藝咁。我今天經過這裡。那裡已經面目全非，物是人非，滄海桑田。跟住那位親切的老闆娘，在大碗內換了幾粒湯圓上來，跟住 期間仲送多咗一粒糖， 即係另外 送多咗一粒 更更有 那種親切感。但近年已經被咩咩地產商那種已經被趕走，咩失去了原本的面貌， 係失去了原本的價值。我們的城市真的應該要這樣嗎？這樣就是我們所追求的一切嗎？ 你好左膠啊！ 咁佢哋寫嗰啲文章寫都係咁樣。 唔係，我小學寫啲文都係咁。 係啊，佢哋其實你睇落去哇，好似好感性咁，但係其實佢哋賣弄咗最多年呢啲咁嘅文藝嘅嘢就係、 是。我小學都識寫，我寫得好過佢。 就係呢啲人啊！呢啲人就係賣弄咗將政治嘅嘢拉咗落文藝嗰度，賣弄得最多嘅就係佢哋呢啲人。共產黨如是，左膠如是，跟住然後建制嗰啲人都如是。成日一有啲咩講就一有啲咩事咧，一有對佢利益有啲咩受損咧，就話我哋唔應該政治化。但其實明明係 明明佢自己政治化， 係啱啱用先係咯，先用一啲行政嘅手段去令到自己嗰啲利益獲得啊，或者用啲政治嘅脅迫嘅方式啊，去令到自己嗰個利益更加豐厚啊，佢就轉個頭就同佢講 唔好政治化， 希望大家唔好再政治化咁樣。 佢驚人哋影響到佢啲利益啫嘛。 係講到最尾都係講到最 尾利益 都係呢一樣嘢，所以。系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十年嘅呢個獎咧，就獎意攞噶啦，難聽啲講句，即係塵埃落定。你無論係你覺得啱定唔啱都好啦，或者可能你有另外一啲睇法，覺得佢唔應該值得攞呢個獎啦。但係點都好咧，就係話呢一件事，我認為係開創咗一個喺唔係講緊一個抗爭層面上面嘅。 是讲紧心成个生活，香港人的生活 是成个心态上面的一个进步啊，是一个 即系一个升华， 未去到升华嘅，但系一个进步咯。升华我又觉得太夸张，即系去到升华我又觉得未必有嘅。但系见到嘅就系、是本地市场嘅开拓啊，又或者系更加。虽然你话可能系好左交，冇对于抗争上系冇任何嘅， 但系唔系下下都话要 用途嘅，但系 唔系下下嘢嘅改变利益都系归咎于只系睇抗争呢样嘢有冇进步到。 系啊，但系 你要睇下如果啲人民嘅思想进步咗咧，又或者系开始关注，即系有咗呢个心态倾向，咁啲其实都系我哋即系都系我 系有利嘅成件事， 系啊，都系有利嘅，唔系下下净系讲出到嚟打赢咗差佬啊乜乜乜咁样先至系，即系我哋要改变呢个社会，唔系净系得一条路啊嘛， 系啊，即系唔系净系得一条路，你用其他 的方式，我哋直接主宰个市场。咁樣仲直接啦， 係啊，我覺得係要。 與其你打爛個市場，不如直接變成我哋交俾我哋去掌控呢個市場。 係啊，我覺得呢樣嘢係啊，呢樣嘢其實都好立味。即係當如果即係好似以前咁啫嘛，即係點解會有咁多左膠？即係佢哋嗰啲和理非非嘅抗爭。 其實很老實咁講，係因為佢哋有市場，唔係我覺得唔係因為係傳言係左交令到嗰啲群眾。 唔係，即係我哋要成為市場咯。我哋一早就，我哋記得我哋第一集嗰陣時已經講過，我哋要變，即係左交嗰一套方式 work 噶。不過裡面啲內容轉做我哋嘅內容，咁我哋咪贏咯。 係啊，因為你個思想你可以不停咁樣，其實你見到而家開始已經有呢種趨勢啦。 即係佢哋散播啲方法好 work 噶，如果唔係香港都唔會搞成咁啦。但係佢哋啲內容出咗問題啫嘛。 係啊，你 咁啲 內 容改一改，我哋用翻佢條方法，咁咪成功了咯。 係啊，其實即係難聽嗰句，你佢哋中意浪漫。 咁你咪整啲浪漫， 你咪整啲浪漫嘅嘢咯。佢遲早佢有一日總會，雖然你當下你浪漫可能對於打差佬係冇任何嘅用途，但係當佢某一下嘅話，佢可能就會激發到出嚟咧，就會變咗有用。 我嚟即係同啲警察話：你哋啲咩有冇屋企仔女擔心你哋㗎？咁樣即係工翻工啫，唔使打人打到咁狠啊！大家都是打工仔，即又是那些催眠式啊咁樣。 係啊，其實都是同一樣的，我覺得是同一樣的原 因。係咯，但係都是賣弄翻呢些温情啊。但係左膠賣弄的温情方法就會話你哋唔好出嚟啊，出嚟會你屋企你啲屋企人會擔心你，所以你唔好出嚟同差佬打。 啊、 但如果我哋嘅方式可以同翻你差佬講，你屋企人會擔心你，所以你唔好同啲示威者咁樣搏。 係啊，其實同埋 即大家都係講唔好搏，但係睇下你向邊一個，你叫邊個撤退啫嘛，睇下。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譬如即你呢個其實都有啲阻交啦。講真，即你叫啲差佬唔好打咁、其實我覺得有啲阻交，即有啲。 但如果最開頭係 work 噶嘛？ 同埋， 但香港演變成而家咁已經唔太 work 啦。但如果開頭嘅話係 work 噶嘛？ 咁我覺得，例如仲有，譬如左膠係煽情一啲人，跟住然後集體令到佢哋解散， 好恐怖啊！呢種 離開噶嘛？咁但 係 你調翻轉啫嘛？你去煽情一班人，然後煽情到一班人出嚟，咁咪得咯？即係譬如佢可能左膠講守護家園， 跟住叫你翻屋企， 就係喺度喊苦喊屈嘅。咁跟住，然後等到啲人覺得啊，好即係好似啊，做咗好多嘢咁樣。咁但係你可以調翻轉噶嘛，你都可以煽情佢哋噶。你都可以講翻同一樣嘢，守護家園。只不過你唔需要好似左膠咁話，叫最後係個結果係翻屋企。你可以嘅煽情 是，我哋要守護呢個地方，我哋一個都唔准離開。 係啊，即、就、係、是、 我哋要團結，唔准離開。 係用血用肉嘅， 係 咁樣， 好似國歌咁樣。 係用血用肉嘅咁樣，即係可能都係即 係大家都係煽情啊，但係做出嚟成個結果已經唔同曬。 係啊，即係雖然未必一定做到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係可以用佢同樣嘅方法。咁我其實即係好似我哋啱啱所講咁樣咯，就係講緊話。整個呢個十年攞獎，我覺得是整個社會嗰個思維同埋佢講緊嗰個市場個開拓的成功啦。簡單啲嚟講就係、是，就唔係話咁單單就係睇佢呢套戲啊，值唔值得攞獎啊？係咪好政治化啊？依啲咁嘢，其實呢啲嘢係冇乜意思嘅，真係冇乜意思。不過唔好講太遠啦，講真，因為其實我都覺得好似講得太遠啦。但 係，我哋講翻金像獎先啊！你記唔記得你即係嗰日你唔喺香港係咪？所以你冇追到 post， 但我都冇睇，即只不過我即係我自己班群咧，咁有個同學出嚟講，咁佢平時就係講埋啲好圍繞阿伯嗰啲嘢，例如之前反水貨有個年輕人，咁佢有個阿伯直情係想打佢，咁個年輕人又避唔到，咁唯有踢開個阿伯啲嘢。跟住個阿伯跌咗落地下，但其實佢唔係想攻擊個阿伯，佢只不過係自衛啫。跟住報紙影出嚟就影成個那個年輕人就 攻擊個阿伯啊嘛， 攻擊個阿伯啊嘛。即係佢又講，跟住佢就話搞錯，睇下啲後生，即係點可能對個阿伯都落得手啊咁樣。但係個阿伯想打人先，即係嗰啲咯，係咪？跟住咁就由佢喺班群嗰度，咁今次我掰佢嘅，就講緊嗰個春，好似叫春夏嗰部戲咧，話嗰、那個咩金像獎嗰個咩最佳女主角 定？踏雪尋梅啊嘛， 係佢攞啊嘛，跟住啲人就話佢唔係香港人啊嘛，跟住又話有咩你由本地製作俾個大陸人做女主角啊？有咩你定唔知咩由一個本地嘅獎會俾個 俾一個大陸人啊嘛嚇， 係啊， 因為佢係。即是他是不是香港人，那他就覺得即是有一些。 這個我又覺得蛤，那這喂這個是金像獎來的，麻煩這個不是你什麼本土行動、 可以這樣說的，那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說 好啊。